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6回，谢夫人的眼泪扑簌簌落下，忍不住放声痛哭。他将谢之真一把搂入怀里，劝谢涛道： 快息了你的主意，难道真要逼得真娘出家不成？无论和谁结亲，总要是你情我愿才能夫妇协美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这样明摆着的道理老爷怎么就犯了糊涂？ 他又各打50大板训斥了一番谢之方。 明堂，你是嫌现在还不够乱吗？在这儿犯什么浑？还不快把剑放下，扶你姐姐回房休息。若是真娘气坏了身子，可怎么是好？ 明面上是训斥谢之方，其实还是偏向着他的，随口说了这么两句便轻拿轻放，省得谢涛拿大不孝说事，两厢里闹得下不来台。谢之方恶狠狠瞪了谢涛一眼，撂下句狠话： 姐姐的婚事不许你插手，若是敢瞒着我定了什么人家，我管对方是皇孙贵胄还是名门望族，好不好的一把剑屠他满门，叫你跟着我一起担灭九族的大罪过。 你敢？孽子混账，我们谢家造了什么孽，生出你这么个不敬父母不识礼数的畜生？ 你仅可以试试我敢不敢啊。 谢之方的嗓门比他还大，这会儿也不耐烦演什么父慈子孝的假把戏了，肆无忌惮地露出魂不吝的本来面目。 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大畜生才能生出小畜生，你问我造了什么孽，不如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自然明白就理。 谢涛一口气没上来，白眼一翻，气得背了过去。谢夫人和下仆们在旁边又是掐人中又是灌茶水，乱作一团。谢之方也顾不得那许多，将长剑收起，走过来一把搀扶起姐姐，半抱着她往后宅走。谢之真不习惯这样亲密的接触，奈何身子虚弱，双膝酸软，挣脱不开，只好出言劝阻： 阿堂，你先放开我。 谢之方深吸了几口气，强压住拥抱他的冲动，后退半步，拉开点距离，打开随身的油纸包，摸了摸带回来的豌豆黄，发现早就凉透了，也不敢给他吃，举到嘴边泄愤似的咬了两口。 姐姐快消了断发出家的念头，你以为去了寺庙，那邪皮歪心的贼王八就能放过你不成？到时候无人护在身边，反而更容易遭他毒手。 这两日谢之真没什么胃口，连带着他也茶饭不思，这会儿吃了些凉糕方才觉得饥饿，肚子里咕咕作响。他拈起两片云片糕递到谢之真嘴边： 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姐姐多少用一点，长此以往身子撑不住的。 谢之真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，然后抬手接过放在口中细细地嚼着，耳边听得弟弟没完没了地念叨： 姐姐若真想去佛门躲躲清静也不是不行，是这头青丝养了多少年，就这么剪去未免太可惜了，还是带发修行的好，也不必严守那些戒律清规，照时荤腥不误，什么时候想还俗便还俗，依旧回家。 他越想越觉得此计可行，将最后一口豌豆黄塞进嘴里，鼓鼓囊囊的道： 咱们家每年都往人福安部施不少香火钱，母亲和他们那儿的住持也相熟，不如就去那儿，我使人在安后盖个房子，日夜夜守着你，咱们之间只隔一道院墙，到时候若是有事你喊一声，我便翻墙跳过去。 见他越说越不像，谢之真隐约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一时又说不上来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打断了他的话： 好了阿堂，休要胡说。 谢之方乖乖哦了一声闭嘴了，心思却越来越活泛。季温瑜的手段下作到令人发指， 他再怎么手眼通天，也无法挽回姐姐的名声，又不可能就此咽下这口气，随便找户人家把她嫁出去。眼看着姐姐嫁人无望，之前按下去的念头又浮现了上来。自己这几年为了姐姐的婚事多方奔走，殚精竭虑，不能说不尽心尽力，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。高门望族的家族关系太过复杂，那姨娘睡通房蔚然成风，绝不可能达成姐姐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愿望。寒门世子犹如过江之鲫，却并非人人都有乘风而起的大运道，位极人臣之后能不能坚守本心亦是未知数，便是门当户对的人家也总有种种不如意处。思来想去，除了他自己，把姐姐交付给谁他都无法彻底安心。枉担了姐弟名分，过不去人伦这道坎，他更怕谢之真反应激烈，伤了姐弟间的情分，瞻前顾后，畏首畏尾，到了最后不仅没有为他谋得一个好去处，反而招来豺狼惦记，险些吃了大亏。这几日里他五内如焚，六腑俱灼，又时不时想起那一夜亲近他的滋味，本来便不甚坚定的心智不免一再动摇，这会儿又受到他要出家的刺激，再也控制不住，一股脑分崩离析了。名义上是姐弟又如何，注定要遭到亲朋好友的反对和世俗的非议又如何，自毁前程又如何，此时此刻他只迫不及待地想要娶她为妻，想给予她世间任何男子都给不了的呵护与爱重。这到底是丧心病狂冲动行事，还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，亦或是不破不立的锦囊妙计，似乎都无关紧要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已经承担不起再次失去他的痛苦，更不可能将他从自己心间彻底拔除。他不想错过他，也不想再做一个只知道逃避的懦夫。两人走到廊下时，天空正好落下蒙蒙细雨，他开口叫了一句：“ 姐姐。” 谢之真下意识伸手接住细密的雨丝，一截银白如玉的皓腕自袖中探出，纤细羸弱，令人想要捧在手心里一寸寸吻过去，将他冰冷的肌肤捂热。他微微歪了头，愁眉不展，轻声回应弟弟的呼唤：“ 嗯，怎么了？” 谢之方挥退了下人，屏住呼吸，像个从未经过人事的毛头小子一样，紧张地攥紧双手，浑身僵硬，心脏扑通扑通跳到嗓子眼儿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他前世今生加起来的几十年里，头一次对女子表明心意。在我心愿你，我想要你等诸多情话中快速盘旋了一圈，他踌躇许久，方才吭哧吭哧地憋出一句话：“ 我带姐姐离开这里，去个没有人认识咱们的地方，好不好？” 含蓄到几乎察觉不出其中蕴含的深意。饶是如此，他的脸颊和耳朵根依然不争气地红了个彻底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